amazing. I'm baby face man, guessing crazy. So baby tell me, is it infatuation?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in the situation. Oh, yeah. So baby, baby, keep it going on and on. Cause when it comes to love, I'm nothing but a second to none. So check it. 爱情上它不是我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若爱不释手，爱是它的赤裸如骨的美丽滋味，夜一夜藏在我心头，就这 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情绪，

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淘气 藏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当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 没错了的挣扎，承诺和另一个他，何苦你还沉沦在麻醉自己的童话，在痛苦里逞强，只是年少轻狂，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带着遗憾走下去，遗憾会开成祝福。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ll you dreamed of. And I wish you joy and happiness. But above all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8月9号，星期四，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最高气温30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2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2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在23到30度，丰台海淀在24到31度，大兴在24到30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九眼楼在21到28度，沟崖13陵水库在22到31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有哪些人不适合午睡呢？每天睡个午觉精神倍儿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睡午觉的。那些夜晚本来就睡得不好或者是经常失眠的人不适合午睡，否则会加重晚间的失眠。晚上睡足7、8个小时，白天还是觉得困倦的人呢，最好是不要由自己去睡，午睡只会加重症状。还有以下人群不适合午睡：一、年龄在64岁以上且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20%以上的人；二、血压过低的人；三、血液循环系统有严重障碍的人，特别是因脑血管变窄而经常出现头晕头昏的人。这三种人呢，最重要的不是午睡问题，而是要到医院开一张保健处方，从根本上治疗所患疾病，从生活上养成良好的习惯。躺在床上的你，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这是你想要的八月吗？出去走走吧，大自然才是最舒适健康的空调。在北京啊，有一处环境清幽的绝美仙谷，藏在郊区不为人知，那就是被称为京北小后河的水泉沟。山谷间绿荫覆盖，一路溪水潺潺，瀑布清潭别有洞天，古长城在身旁绵延。水泉沟地处延庆怀柔交界，是一条绝美穿越路线，这是一个免费的景点，不为人知。从小路走还可以直达黄花城、水长城和黑龙潭景区。来这徒步呢，建议带几个空瓶子，山间泉水潺潺流过，味道非常甘甜，十分清澈哦。见惯了城市的钢筋水泥、高楼林立，来到郊外后感觉会如此美妙。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 其实我也一样，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数，

水影。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人们因爱互相仰望，生活有了音乐更加精彩。我是潘玮柏。 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 品尝那些年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那西边走，有吹着的声音，我就是看着风中养一颗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心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哦，他们说玫瑰象征着爱情，那咱们一把玫瑰花的花瓶，啊，是否证明我是否笃定，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嘿、hey,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 直到走进紧紧相依的努力，盼过雕塑绳索，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慢慢又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橘子也成熟，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 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清脆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珍惜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跳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我叮咚的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视觉科技 CEO 卢建生， 职场上其实我觉得每一位都是我的导师。从前爱立信的前 CEO Heinrich Swanberg 先生，他教导过我们有几个在管理上的一些他的哲学。一个就是他经常强调的 seek the truth， 就是要追求真相，不把它搞清楚就会影响到我们所有后面的判断。另外一个就是 know your numbers， 一定要对你所管辖的范畴里面所有的数字非常的清晰。对，这些可能是一些很技术很具体的一些细节，但是我们做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必须对这些数字非常熟悉。第三个教育我们 professionalism， 就是专业性。我也经常跟我的同事强调，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一步要不做，一做一定要做得最专业。 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 底线越低 手段越多， 底线越高越束手束脚。所以我就说，在目前如果是对立的时候，两个人就是说道德水准呢有差距的时候，道德低的人容易取胜，道德高的人只能找律师，只能回家流眼泪，最后变成了絮絮叨叨的，没办法。 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斌， 很多人比如说就是说，哎，这个李斌，这个不买房子租房子住，很多人其实没有特别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认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要给自己这些心理暗示，对，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保持进取，然后能够去看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少。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英奇，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803年8月9号，罗马帝国皇帝伊琳娜女皇逝世。1173年8月9号，意大利比萨斜塔破土动工。1896年8月9号，著名儿童心理发展学家让皮亚杰出生。1897年8月9号，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瑞士苏黎世召开。1945年8月9号，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1975年8月9号，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逝世。1999年8月9号，中国设立科学技术最高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1年8月9号，中国首次利用机器人进行远程脑外科手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英奇，我们下期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